说话，你我也是个病人。到今晚可真没智慧，我好胜还是你绝情？你我就增加赌注吧，我会这样赌一世，我没法。将会失势，赌过不了今晚，你将会厌倦这新季，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你这样冷静也没劝停，或者你更爱是那海域，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。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再闯决定也未会停，用光眼泪作为筹码，仍然能任性。 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黑夜到

悄悄地将心编织成一片迷惑。季节的年轮载着我多情的脚步，在岁月的河流上等待着你，等待着你。等你了昨天和明天，等你了阳光的晴，等你了烟，等你了雨，等你了往日的你，等你了黑夜和白天，等你了对你的缠绵。在远方的相思林中为你唱歌，雨和着我眼中的泪水，在悄悄的江心编织成一片迷惑。季节的年轮载着我多情的脚步，在岁月的河流上等待着你，等待着你。等你了风，等你了雨，等你了天边的你，等你了昨天和明天，等你了杨柳的情，等你了烟，等你了雨，等你了往日的你，等你了黑夜和白天，等你了对你的缠绵。等你了天边的你，等你了昨天和明天，等你了阳柳的情，等你了烟，等你了雨，等你了往日的你，等你了黑夜和白天，等你了对你的缠绵。等你了风，等你了雨，等你了天边的你，等你了昨天和明天，等你了阳柳的情，等你了眼，等你了雨，等你了往日的你，等你了红叶和白天。 千千曲歌，千千曲歌。

愿一生陪你陪到老。当初没有承诺我心慌，如今风雨共度让我无忧。每次联想总让你惶恐，仿佛一去不回被爱迷惑。我说请你相信爱的承诺，此生无悔跟你盼你能懂。然而等太久忘掉我温柔，让你走让我泪干心寒痛。为何我太任性，我太洒脱，我自私，就是不说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如今天涯海角，多情不已，仍旧等你，不想孤独，一生一世陪到老。但靠多年旧情，无缘厮守，一片等候，爱你依旧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永远深藏一句，始终还是爱你最好。 是潘美辰演唱的《只想一生跟你走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这一时段我们将继续欣赏到张艾嘉演唱的《这样爱你对不对》，黄大炜《你把我灌醉》，张惠妹《勇敢》，刘德华《你是我的温柔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许志安的经典老歌《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》。 想着你的脸，空虚的脸，麻木的走在崩溃边缘，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，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。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？女人天真的眼神

是一种罪。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，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能体会。 罪是由姚若龙作词，黄大炜作曲并演唱的歌，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《手下留情》当中，表达出一份对于逝去恋情的伤感。 开，往城市边缘开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，孤单。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自找伤。所有 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手 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

深， 阙歌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许美静演唱的《明知道》，继续来听车继玲的经典歌曲，也是她的成名曲《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》。相爱的人纵然远隔千里万里，却始终是彼此心中最温暖的牵绊。 夜已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？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都错过，

以爱心的牵你的手，不去想该不该回头。也许牵了手的手，前生不一定好走。也许有两半的路，今生还 曲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曲歌。 莫名其妙闷了整个下午，听歌看书让心找个归宿，装作忙碌，生命会这样平安而起舞。太完美有时会搞不清楚，太幸福有时还不能满足，义无反顾。我很专注，投入去感受，我一个人感受微微

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哎呦，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潘玮柏的《夏日风》。Hey, everybody say 夏风吧，哦哦。 热闹和狂风，我把车顶开碰，同随着音乐节奏摆动。不要再多年以后，捧为自己冲浪的风波，享受小小的时空。进度可转到奔向节奏，让夏天的风吹得全身放松。不管白天夜晚清晨或什么时候，不用再多说，只要迎着风，再把手心的抛到空中，让汗水尽情的滑落，体验一种不同的感受。哎 ，Jump up, jump up, let's go， 夏风吧，哦哦。 千千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下周一早晨，我们将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：巫启贤演唱的《太傻》， 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。 吴宗宪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 王杰，忘了你，忘了我， 还是忘了你。 如果你也听说， 如果你也听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 邝美云，堆积情感。 难过女人始终带着我。 张艾嘉，光阴。